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特别嘉宾罗海雷。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今年书展咧就有一本吓好特别嘅书出版咧，但系唔系好多人留意到，就系天地图书公司嘅一本叫做《罗夫有朋书集》，就系将啊呢个前新闻部总编辑罗夫，咁佢已经逝世咗差唔多七年，系嘛？ 七年 啊嘅呢位咧，即系新闻文化界嘅前辈啊。嘅資深人士咧，幾十年啊，嗰啲同友人嘅書信咧，由佢位公子啊，第四個仔啊，羅海雷咧啊，就編輯咧就出版成書。咁啊，羅夫咧，好多人都知道啦，啊，就係咧1982年咧，佢做新晚報總編輯嘅時候，突然被召去北京接受審查，就被指咧重要嘅國家機密提供俾美國間諜咧，判刑10年，但係好快咧就得到假釋。並且咧就喺北京咧就退休咧，幾乎係居住咁啊。1993年咧先翻嚟香港，然後咧就移民美國。移民美國之後又翻嚟香港住咗幾年嚇。咁、咧後來咧反而得到近三十年啊嘅安樂嘅晚年嚇。咁咧佢1946年咧就已經喺重慶咧就加入呢、這個大公報，而且咧係中共黨員。咁咧喺1949年嚟到香港之後咧，佢係喺中共駐喺香港嘅重要嘅統戰人物，亦都係負責聯絡香港、台灣、海外好多文化知識分子。但同時咧，因為佢喜歡文藝啊，佢亦都同大陸啊好多嘅畫家、詩人啊、學者啊保持好。頻密嘅往來，因為羅夫呢個人我都細個我都認識得佢啊，佢係一個對於文化藝術非常之珍愛嘅一個人物啊。咁咧，香港好多人都知道新派武俠小說金庸、梁羽生都係因為羅夫做新晚報總編輯嘅時候，1955年因為一場拳賽，就咧叫呢兩位副刊嘅編輯寫武俠小說，結果各自咧都寫出一片名堂，而且咧。亦都金庸後來脱離呢一個大公新晚咧，就自己做咗明報嘅老闆啊！呢啲咧，金庸係一個當然係一個著名嘅報人啦，但係咧，羅夫咧呢一個造就啊香港好多文化事業啊嘅人物咧，亦都係對於香港嚟講係一個非常香港歷史上。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觉得你要了解香港和香港大和大陆的关系，有几本书一定要看。第一部叫《陈君宝日记》，这个是以前香港大学的学者。第二部叫《叶灵凤日记》，这个亦都是往来大陆和香港，亦都跟台湾那边有些联络的一位文化。第三本就是叫《罗夫有朋书集》。如果咧睇咗呢三部書咧，就會對香港嘅另一面咧有所了解，係嘛？因為咧，即係呢個咧，真係一言難盡。因為你睇羅夫有朋書集，你睇到佢周圍同佢通訊好多人，譬如話姚雪銀啊，你冇睇佢個作品咧，你唔知佢係邊個。佢係寫李自成一個歷史小説嘅大陸作家，葉君健係安徒生童話集嘅翻譯家。仲有邵燕祥，係前年咧啱啱咧係去世，佢亦都咧係造就咗李漢祥啊，拍咗一套《八旗子弟》喺80年代末。咁仲有好多黃苗子啊，裏邊嘅佢寫信嘅通訊好多冰心啊、梁秀明啊，仲有呢啲黃康啊，係嘛？呢啲咧你睇到咧，仲有金庸啊呢啲咧，你要睇到咧。呢本書咧係一定要對香港同埋大陸啊呢個文化關係同埋對於文藝有少少修養嘅人咧，先識得睇到字裏行間嚇嘅一啲微妙之處。譬如有一個叫李慎之致羅夫信啊，李慎之係邊個咧？香港一個武俠小說家啊，佢個名叫做茂松亭，筆名寫過一部叫做 張文祥刺馬，話佢嘅武俠小說都寫得非常好啊。金庸都話：，李慎之嘅小說咧寫得一啲都唔差，但係咧可能嗰個筆韻麻麻地嚇。好啦，今日咧請到阿羅海雷咧啊落嚟咧，佢本來喺北京嗰度做嘢，有自己生意嚇、啊。請你講下咧，回憶下你嘅伶專嘅一二事啊。 我或者先解釋下頭先啊，阿陶傑咧就我一向都好佩服佢，因為佢我同學嚟嘅，同學班嘅，咁佢嗰啲 七八歲識得 啦，歷史咧係好犀利嘅。不過佢頭先咧有幾個年份係搞錯咗嘅。我爸爸實際係1982年入去嘅，1983年判嘅。咁其實依個好關鍵嘅，點解我要重睇咧？我成日同啲朋友講咧，1982年咧係中美建交之後第一次反面。點解會反面呢？因為當時列根上了台，他要對台受侮，反面之後就捉了很多人，我爸爸是其中一個。 那個817公佈就是那年， 香港還捉了一個人叫做王炎。 是啊，王炎現在在香港啊， 在香港啊， 判十年啊，哈佛的，這個都很低調的，是很重要的人物來的，是這個拔萃畢業生啊。 我昨天前兩日先同我朋友阿麥齊剛講嘅黃炎，我話如果黃炎唔俾人捉咧，就好應該好似阿林慧夫咁厲害嘅而家，或者仲厲害喎， 好聰明嘅人，非常聰明嘅人， 咁呢個第一個年份啦，我解釋下啦嚇。咁咧我哋呢本書咧，其實咧就係頭先陶傑都講咗啦，就搜集咗差唔多200多人嘅書信同我爸爸書信，呢幾十年嘅書信啊，咁就前後我哋都花咗10年功夫嘅，我哋而家咧分咗11個。回合个章程。咁如果对香港人嚟讲咧，其实咧可能有几个人咧，你哋会特别感兴趣嘅。第一就系金融啊，梁宇生啦，应该会讲一讲啦。第二咧，其实就同我爸爸通讯比较多嘅，仲有一个董桥，一个小诗老师， 而家仲喺度。 呢两位先生咧都仲喺度啊。咁其实佢同我爸爸应该系唔系一个阵营嘅。咁第四个人咧，亦都我想都会再讲讲咧，就 是 司徒华。司徒华咧同我爸爸有8封通讯。咁因为我爸爸好多朋友其实我都识嘅，甚至有啲我都会参与佢哋活动嘅。但司徒华咧好似私交唔多嘅，但我发觉原来佢哋通讯都几算系有啲频密啦，系90年代嗰阵时嘅事，同埋大家都好似互诉心迹咁嘅。咁应该我可以特别讲讲司徒华。咁我谂大家咧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咧，即系陶杰都问我几次啊，我哋同金融，我爸爸同金融嘅通讯，系嘛？咁我或者亦都可以讲一讲啦。金融咧，其实咧好似系应该系6封信定7封信。咁第一封信咧，应该咧就系1960年嘅。其他信咧都系80年代、90年代初，我爸爸喺北京落难嗰阵时嘅。咁呢几封信咧，有啲特别解读意义嘅，因为 60年呢封好重要啊。60年先得意啊！你讲下 60年嗰封咧就特别得意嘅，就系佢冇年份嘅，但我哋点知佢系60年咧？因为金融咧就系全部系用佢啲公司信纸嘅，咁我哋可以睇到60年嗰封咧就系佢啱啱开业嗰阵时系九龙啊尖沙咀嘅，咁嗰封信咧，如果大家睇下咧，就系金融就即系同我老豆咧，就系讲话即系要借用大公报啲记者啊，借用大公报嘅资料室。其实多开头嗰时咧，都系应该可以讲系两个系友报嚟嘅。咁其实呢个系一个传言嚟噶啦。金融开头其实同即系虽然离开左派阵营咧，但系都同左派好好关系嘅。 因为当初1959年佢出嚟办明报咧，系冇同中共左部反面 的，冇嘅冇。 因为咧见到精报呢一类报纸咧，系以非左派或者唔系好左嘅面貌出现，佢咧因为写开嗰个《射雕英雄传》咧，于是咧就想出嚟另立门户。事实上咧，佢嗰阵时已经唔系喺大公报或者新闻报正职，佢已经走咗长城嗰度编剧噶啦。咁咧嗰阵时咧就上边咧。廖承志就咧知道就话对呢件事不反对，咁咧佢出咗去之后咧，但到咗60年咧经营咧开始即系开始上路啊，但系咧开始咧出现问题，因为净系靠支笔同埋写武侠小说咧难维持嗰个生意。 一路到6061咧，系经营得好艰难。到62年咧，这个大陆难民潮先至翻身，系嘛？咁所以咧，佢嗰阵时一个山寨报纸咧，资料室就梗系唔够大公报咁犀利啦。咁就问你老豆，就可唔可以提供啲资料同埋新闻，或者叫共享？咁你爸爸都应该话 OK。 系啊，系啊， 咁好啦，咁啊呢个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特别嘉宾罗海雷。 今日咧请这个罗夫啊，即系前香港左派报人嘅公子罗海雷咧，讲下呢一本咧叫《罗夫有朋书集》。咁咧里边咧好多咧系佢同金融之间嘅通讯啊。头先讲到1960年咧，就是、金融问可唔可以咧去大公报咧借取资料啊？但系当然后来两年之后就翻面啦，因为咧。好多難民落嚟咧，金融咧就派咗啲記者去羅湖嗰度採訪，就將大陸饑荒嘅真相報導出嚟。嗰陣時嘅左派咧係不報憂嘅，啊，從來都咁，於是咧就覺得佢咧 反咗面啦， 開始反面。到咗1967年不在話下啦，名列四大漢奸之一啦，啊，直情係暗殺對象，係嘛？咁但係咧。你羅夫咧，身為金融嘅即係嗰個舊上司，都同佢保持一啲幾微妙嘅關係，係嘛？ 係啊，我曾經特登為呢件事，我問過我爸爸，我爸爸好多嘢都唔講俾我哋聽嘅，但係有時都會講嘅。我就問嗰陣時左派咁樣圍攻佢咧，你寫嘅文章多唔多啊？咁佢話我未寫過，我都有少少愕然。咁但係就係後嚟呢，我就睇返佢其他書信呢，80年代我爸爸曾經有幾次都求援個金融呢，佢都幫忙嘛。咁但係呢，我想講呢，其實呢就後嚟我知道呢，就70年代初呢，金融主動搵返我爸爸去聯絡。 70年代初 啊。係呀，71年 四人幫時代。 唔係四人幫時代，即係林彪死咗之後佢講啊，即係個時間而家唔係好清楚，但係即係71年左右。咁當然啦，第一佢揾我爸爸聯絡，我爸爸肯定自己做唔到主啦。佢講要去到北京，最後批咗啊。咁然後咧就一直秘密有交往嘅。咁呢件事咧，後嚟咧我亦都問過一啲其他人，即係我爸爸啲朋友，例如啱啱死咗嘅關朝祥醫生。關醫生亦都回咗我封信，話係當時佢哋安排過一個飯局，大家見面啦。阿姨嘅陶傑都清楚啦，陶傑好識關醫生嘅。咁我想講咩咧？就係。應該是78、79年金融不是去北京見了鄧小平的。咁呢個佢見咗之後，金融之後嗰啲作品先慢慢可以喺大陸打開嘛。但係中間個過程其實呢係已經大家係有秘密往來嘅。唔係突然間即係一個轉彎俾人鬧完漢奸之後突然間又請你上去嘅。喺政治啲嘢呢當然我唔係一個政治人啦，但係是很複雜的，有明有暗的，有進有退的。 咁當然咧，我睇你爸爸主編嘅呢個《新晚報》嗰、那個叫下午茶座，那個副刊咧係咁多張左報裏面可以講話最精彩活潑的一張。咁佢自己有個倒居雜文，就係、是、右上角。另外咧，佢揾咗一個叫宮廉廉嘅翻譯重本清張。喂，嗰陣時日本呢一位即係推理小説名家竟然有中譯，首先是出現在左部，咁仲有一個叫趙旺，是蕭同，後來咧喺火災之中不幸過身，佢寫咗個叫《四空閣》四空閣隨筆，哇，又是講嗰啲京華舊事啊，以前嗰啲京劇嗰啲伶人啊，亦係好精彩，係嘛？咁隔離一個叫做小《天方夜談》，一個咧小説。咁有唐人啦，即係筆名遠朗，即係嘅嚴浩個老豆嚇，係嘛？咁嗰啲仲有梁羽生啊，呢啲咧係嘛？咁咧都係 嗰個副刊咧，嗰陣時啲報紙係鬥副刊嘅，未必係鬥新聞啊。新聞有咩獨家啫？全部用美聯啊，呢個路透啊，係嘛？咁變咗咧，金融嗰張明報咧，個副刊咧，啊， 佢個風格都係學新聞嘅， 係啊，亦都係新聞咧，係好相似。一版專欄，另一版咧就小説。 據新聞啲老人同我講咧，當時嗰個食經。 系 啊，同埋娛樂經其實都係新晚創出嚟嘅。 係啊，個食經，食經咧就交俾一個四川嚟嘅女人叫黃開福， 係 去主編。黃開福嘅老公咧就係、是、四川人，係廖公成，係大公報要文版裏邊嘅一個職員。後來黃開福佢喺四川係讀兒童教育心理學，收尾七十年代尾咧喺軒尼斯度開咗間萬禧樓啊，哇，犀利啊！好食啊！嗰、那個酸辣湯啊，佢自己做咗老闆娘，所以你嗰陣時咧，呢、這個新晚報、大公報啦，好多卧虎藏龍之輩，同今日啊香港人所了解嘅文大咧係兩回事， 係咪、嗯、我唔敢批評今日嗰啲啊， 我冇批評，我話兩回事啫，係唔同啫。OK， 哇！嗰陣時嗰啲人咧，真係你要知道，係喺大陸民國時代招聘咧。个个都独当一面啊，好犀利啊！嗱，即系捉住金融啊，批判同埋仇恨不放嗰个咧，就系、是、另有其人，叫陈凡。呢、這个亦都系才子，系广东三水人，系一个名记者，曾经去庐山访问过蒋介石。佢嗰阵时亦都有份写武侠小说，唔系话梁羽生金融，仲有一个叫做白剑堂主，所以佢哋三个系好朋友嚟嘅。啊！嗰陣時喺大公嘅時候，啊，結果百劍堂主寫寫下，因為個風格唔係好啱市場咧，就冇寫啦。咁但係咧，見到金融發咗達咧，後來陳凡咧，佢個思想咧係越趨極左偏激 啊！ 咁咧喺嗰個大公報嘅副刊咧，係不點名，遲至1975年咧，都日日鬧呢一個前嚇誒嗰個老朋友啊！話但係咧。金融一句都唔出聲，到咗陳凡九十年代末逝世嘅時候咧，親自去靈堂鞠躬。啊，嗱呢啲咧，即係過去上一代呢啲文化人嗰種恩怨同埋胸襟咧，都可見一斑啊，係嘛？咁你爸爸嗰陣時咧係大公新晚嘅，應該就係屬於黨委嘅，係咪？ 应该系啩，佢冇同我讲过。 系啊，系啊，好犀利噶啦。咁咧，但系咧，收尾咧，到咗76年之后咧，大陆嘅方针就喺上边派人。啊，当初咧派咗一啲即系譬如话一个叫杨奇啦，呢个都好人嚟嘅。 好人嚟嘅。 唉、哎，老实人嚟嘅。 佢系广东人嚟嘅，其实。 唉、哎，广东人相当开。其实你爸爸咧，我睇佢。好多年咧，佢雖然有時係要服從於大陸極左嘅路線，但係字裏行間你睇得出佢係偏右嘅，因為一個喜歡藝術、喜歡潘天壽啊、齊白石啊、黃袖啊、同埋詩詞啊、同埋同情啊，嚇呢啲黃苗子啊，同埋佢有個老友叫聂金奴啊嘅人咧，冇可能係極左嘅。啊！佢嘅朋友之中包括包天少啊、啊葉凌鳳啊呢啲，但係你睇得出咧。即係佢早年加入共產黨，要服從嗰個組織紀律，嗰種咧自我調整啊，唔可以講係扭曲啦，係要為當前嘅路線講話，包括係嗰陣時嘅四人幫嗰啲教育革命啊嗰啲，我睇得出一有呢啲嘢出籠咧，佢個社論同埋嗰個有時個專欄咧，係為嗰陣時嘅極左政策辯護都好辛苦啊。因為佢嗰陣時要出嚟見好多文化人啊，戴天啊、胡谷仁啊，同埋嗰班香港大學嗰班火紅年代啊，啊都當佢係一個即係唔好講係偶像啊，都係良友喺佢嗰度又收啲風啊，然後佢係喺嗰度又做統戰工作啊，咁係咪？ 係啊，咁佢朋友係好多嘅，咁同嗰啲大學教授啊嗰啲，嗰依度都有收唔少嘅信啦、 啊。有一個叫牟潤孫啊， 係啦、 啊。啊！歷史學教授啊， 我同我妹妹都記得佢成日咧，即係依個係比較佢初期嘅統戰對象。佢成日就打電話去俾嗰、那個牟用孫啊，佢就講某公某公，我哋就然後我哋學佢啦啊，有咩時間啊？咁我哋仲記得嘅。係 啊，咁啊、嗯、有一班喺中文大學、香港大學教書。 嗯， 啊咁，所以仲有一位叫李輝英啊， 李輝英 小說家、 佢寫嗰啲係東北嗰陣時嘅嗰啲啊，嗰啲見聞啊，佢一出，所以你爸爸嗰時應該好忙， 好忙啊， 日日出去飲茶食飯啊，係做工作嘅，係嘛？咁但係無奈咧，你到咗1976年，一個粉碎四人幫咧，有兩個嘅人個處境比較尷尬，一個就係羅夫，一個就係李儀。 其實咧，當時咧，都唔算太尷尬，因為點解咧？有76年左右啦，嗰陣時新華社即係我唔記得咗exactly 邊一年啦，大概76、77啦，新華社咧就換咗社長嘅，就換咗黃康， 係啦。 一陣間我會講講黃康呢個， 又換梁威林啊，嗰陣時係主持呢個67年暴動調上去啦。 啊， 因為黃康一個好瘦、好瘦、好細粒嘅人。好啦，新聞翻嚟再講。 人傑地靈。光明頂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光明頂 陶傑，特別嘉賓羅海雷。 今日咧請羅海雷咧講佢嘅父親羅夫二三事嚇，咁啊佢係82年咧出事，嗰陣時咧喺四人幫之後啊，大陸開始調整香港嘅人事工作，嗰陣時嘅梁威林新華社社長調咗翻去啦，就改派另一個人叫黃康，係咪？ 係啊，啊黃康本來咧就係廣東省嘅宣傳部長，跟住啊趙紫陽嘅。咁我一陣間先介紹佢啊，因為我想先講講司徒華先，因為大家比較熟佢。咁我頭先好似講咗啦，就我爸爸同司徒華就有7、8封信嘅來往，大概90年代。咁我覺得佢哋開頭我以為佢哋冇乜私交嘅，因為至少我冇見過佢哋大家飲茶飲茶飲酒咁嘅啊。咁但係睇翻佢信咧，其實大家都應該係識咗好耐嘅啦。咁當然啦，我哋都知道啦，好早就知道啦。司徒華嘅細佬司徒強就喺新華社咧，即係唔一定係好高級幹部，都係一個比較關鍵嘅幹部啊。所以咧就知道呢個人比較複雜啊。你話佢自己有又唔係，你話佢係敵人肯定又唔係嘅。咁所以咧，我睇見嗰幾封信咧，即係我諗啊要陶傑先識解釋。但係咧，佢呢度8封信之中咧，有3封信咧就係講嗰個清朝個詩人。 龚自珍， 龚自珍啊，呢、這个人你清楚啊？ 龚自珍咧系呢个乾家之间咧一个咧，可以讲系好罕有一个浪漫派嘅诗人。佢咧嗰阵时喺一个非常之大急变嘅时代嘅前夕出现咧，佢系预知咗呢个咧大清咧系会经历一场浩劫啊！咁啊，我劝天公重抖擞啊，不拘一格就降人才。啊，仲有一個名句咧，就係落紅本是無情物，化作春泥就更護花。可以講咧，係話清代中葉係一個咧非常之有才情，同埋咧好有激憤啊，有獨立性格嘅詩人，同其他唔同嘅。咁咧呢個魯迅亦都好喜歡龚自珍，啊，你爸爸同埋咧司徒華亦都係呢個咧係可以了解，因為你中意龚自珍嘅詩嘅人咧。本身是必有啲才華嘅，如果唔係咧，你有清200多年咧，好多咧大嘅好傑出嘅詩人嚇，呢啲咩吳文英啊、陳維松啊呢啲咧，啊納蘭容若啊呢啲咧係嘛，咁啊仲有呢啲顧精冠啊呢啲，點解係喜歡呢個龚自珍？連余光中都寫過一篇，將龚自珍同英國嘅雪萊咧係並列。咁所以兩個人喜歡呢啲詩呢亦唔出奇，但我諗呢你爸爸係知道司徒華早年嘅歷史，佢喺香港係參加過學友社，係組織過讀書會，出過一本叫兒童報嘅主編，亦都應該係左派喺50年代喺香港教育界一條暗線，但係點解收尾反咗水啊，就出咗嚟整咗個教協咧，就加入呢個金禧事件嚇、啊。金禧事件係一事發於1978年，嗰陣時嘅左派報紙並冇乜點推波助瀾，係以一個逼上官嘅態度嚇。咁、啊、所以你話香港今日喺度啲人講話從政，喂，香港係一部非常之複雜啊嚇嘅一部百科大書嚟嘅。呢啲裏邊嘅人脈線路嘅關係，如果你唔了解。 哇，冇資格喺香港咧，嗰把口話從政，啊，你往往但係你太了解嘅時候咧，又會從屬於某一個陣營，你個思想意識就會受到限制，你又唔識跳出嚟或者作一個超然啲嘅態度去睇咧。司徒華可以講話比較近呢一種人，咁你爸爸咧，阿羅夫咧，亦都係可能有呢個牌啊，係同呢啲問題人物咧係繼續交往，包括金庸同司徒華，係嘛？ 即係其實我哋好早就知道司徒華 呢啲叫統戰 啊，同司徒華入邊嗰啲關係嘅，因為我好早知道有個司徒強嘅人。係 啊， 咁但係我今日想講咧，就係、是、個龚自珍嗰個人，我唔知陶傑識咁多啦，咁我都係睇完啲私信之後咧，我先抄個龚自珍係咩，咁肯定咧，我知道佢係一個愛國詩人。系嘛？佢两个咧就都系佢嘅粉丝。咁我再咧喺嗰封喺本书里搜咧，有边几个人系讨论过龚自珍嘅？咁我发现有三个人，一个咧就系梁羽生啊，因为梁羽生以诗词为傲噶嘛，佢认为佢研究诗词多过即系叻过佢啲武侠小说噶嘛，系啦。咁另外一个人咧就叫做赵龙坎，咁你哋即系应该冇人知噶啦。其实呢个人咧就是我爸爸同学嚟嘅，亦都系带我爸爸参加共产党嘅，喺重庆嘅一个地下党啊。咁今日就唔讲佢啦。咁第三个人咧就系王康啦。王康咧就系我头先讲嘅新华社当前即系而家中联办嘅佢哋叫王大一，即系第一号人物。啊，咁就佢之前咧就系广东省委嘅宣传部长，即系一个文人。咁佢大概做咗四五年啦，其实好关键嘅时候，但系佢个可能个资历啊能力啊都唔够啊许家屯嚟，所以冇许家屯搞到咁多风风雨雨，所以知道嘅人就唔系咁多。但系咧，王康就好同我爸爸咧就应该系都系一路人嚟，都系文人嚟，所以有时喺书信嗰度讲诗词。 收尾王康孭咗个镬啊，就系咧佢批准许鞍华同埋夏蒙投资嘅。投奔怒海去海南岛嗰度咧，系拍戏。呢套戏拍咗出嚟，原来咧系批判越共嘅。咁结果咧，系咪俾人打小报？ 要打小报嘅话，佢有可能影射埋中共，所以真系比较尴尬啊。咁我再讲翻阿司徒华先。咁即系我就本来咧就，因为好多人叫我，因为我头先讲咯，个书信找好多人好多事。就一般人咧未必睇得明嘅，要我或者揾啲朋友嚟解釋一下嘅。咁我覺得我司徒華嗰度就可以解釋一下嘅，即係或者將來有時間。咁今日咧啱啱有呢個機會嘛。咁我就睇完嗰啲信啦，當然我唔係完全了解啦，但係知道佢其中一個重點就係公定庵啊，一個外國人嘛。但係司徒即係我爸爸，我認為佢好愛國嘅啊。雖然判咗佢咩刑係一回事啦，咁肯定司徒華係好愛國嘅啊。我覺得啊。虽然大家阵营可能唔一样啊，或者后嚟都一样，咁我就系谂下，如果司徒华好似系2011年走噶嘛， 系冇错 啊，佢仲送咗我嗰个钟，咁我就觉得我哋其实香港当然即系回归之后都好多好多冲突啊，好多好多矛盾啊，但系至少佢走之前嗰五区公投啊，佢都系发挥咗力量嘛，系嘛，但系好似2011年之后咧，即系民主派或者泛民啊，定乜乜乜即系嗰啲越嚟越走向一个极端。我自己咁睇，我哋所以想请教陶傑，即系我自己啊，我亦都依几日都问啲朋友，如果司徒华仲喺度，仲健康，香港会唔会走成今日啊？ 一定唔会。但问题系司徒华是否有力啊？系去阻拦呢一个97前后出世嘅呢个香港网络一代？我谂咧。佢都會俾嗰班人批判，係咪？就即係變咗咧，呢個係社會科學嚟嘅。呢啲老革命同埋咧新嘅一代，正如咧呢個伯恩斯坦同埋列寧已知呢個叫托洛斯基，一代激過一代。 係 啊，冇辦法嘅呢啲嘢，係咪？而家好多香港新一代直情係質疑司徒華，話佢有共產黨背景啊，係咪點點嘅？其實咧，佢係一個叫做。把握香港的反对派在一个若干中共能够忍受的轨迹里面活动的一个人，而同时亦可以尽量争取民主普选、啊、所以这个亦都是一个很值得谈论的人物、啊、所以呢、哎、这个就另话了， 咁當然咧，因為司徒華對於你父親嘅嗰種關係，因為亦都係羅海星啦。羅海星喺1989年64之後咧，積極參與營救民運人士，即係佢亦都係另一個故仔啦，係嘛？即係佢係一個都係非常之愛國同埋咧好有理想嘅嘅新一代嘅呢啲知識分子啊，係嘛？咁所以咧，即係你哋一家人或者佢哋兩代咧，真係好複雜嘅。一到咧，羅夫咧又以代罪之身喺北京，而佢個仔羅海星咧又囚禁於廣東。啊，這個咧，我諗對於老人家嚟講係非常之大嘅打擊，係嘛？愛國一世點解會最終會咁咧？係嘛？ 嗯，係啊，依、這個好長嘅故事啊。咁不過我再講翻多一兩點啦，就係我爸爸係2014年走嘅，所以我好記得好清楚。2013年咧，佢下半年佢中風，就係佢啱啱中風前咧，我同我哥一齊咧，仲特登問我佢嗰時咧就已經佔中咧就開始好流，即係準備要搞啦嘛。我就特登問我爸爸，你支唔支持佔中？因為點解我要咁問咧？因為我成日唔喺香港嘛，我都搞有時搞唔清楚嘢嘛。咁佢話我唔支持。咁即系依个系亦都系我哋屋企后嚟大家一致嘅一个认识啊。 咁啊，占中佢与今日相比咧，后来相比咧，当然而家睇翻叫温和啦，系嘛？咁佢哋嗰时呢啲系效法占领华尔街啊，嗰种美国啊东岸嗰种民运啦，系嘛？咁啊，当然以你父亲嘅嗰种背景出身，我都无法接受啦。咁但系如果你睇睇1919啊。同埋嗰個五四運動啊，1936年啊，呢個北京嗰啲大學運動啊、示威啊咁樣咧，或者佢將呢啲歷史聯繫起上嚟，或者會明白啲咧。或者嗰陣時佢已經嗰個年齡嘅階段唔同啊，係嘛？咁到咗後來今日更加唔會認同啦。佢身為一個做報紙嘅，我諗佢對於《蘋果日報》都有好唔同嘅睇法，係嘛？ 其实我对苹果咧，我一直都有睇嘅，我都唔怕同你讲，我都系个订户嚟。我今日走到今日咧，我都有啲难过啊！成日都睇你啲文章，咁但系而且我爸爸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喺度写稿嘛，而且俾嘅稿费，你知苹果稿费都比较高嘛。 你爸爸都喺苹果写过 嘅，写好多啊，唔止写过。你举一个例子啊，依度有一篇文，有封信咧， 个苹果作者嚟噶， 系啊，而家都比较大嘅作者。咁要有一篇有封信咧，系嗰个边个啊？梁爱珠写俾我爸爸嘅，就系、是。就我爸爸喺《蘋果日報》某篇文章佢反駁梁愛詩你可以睇睇啊。所以我爸爸同蘋果其實都關係唔錯嘅，但我覺得後期咧，即係有少少越走越激啊。 如果蘋果老闆肯定期見下你父親，如果你爸爸後到今日仲在生，而咧黎智英先生如果可以聽下這個羅夫。個個一輩人的經驗，或者我諗話，未必會搞到咁嘅。唉，可惜這個世界很多冇得假設咯。 係 好多機緣擦身而過嚇，咁咧就注定咗香港呢個地方嘅命運啦。好啦，廣告翻嚟再講。 笑傲江湖，光明頂，多少天下事，進赴笑談中。光明顶， 陶杰，特别嘉宾罗海雷。 咁啊，睇翻罗夫有朋书泽咧，即系可以另一个侧面咧，更加认识罗夫呢个人啦，系嘛？佢嘅嗰种喺十字街头喺夹缝之中嗰种又要做佢嘅政治任务，但系同时亦有佢个人嘅喜好同价值观嗰种几十年嘅挣扎，系嘛？咁确实咧，你讲到你爸爸讲2014嗰个占中 嗰时 系和平嘅，多一个咧系占用咗香港嘅道路，系阻塞交通。但系嗰次之后咧，最近呢两年咧就开始出现暴力啦。咁呢个由整个社会科学嘅规律去睇咧，毛泽东嘅辩证法，外因要透过内因起作用。如果你个社会深层次结构嘅问题你冇办法解决啊。佢呢一種咁嘅衝突係只會越嚟越激，你而家直到你用軍事或者用武力嘅手法壓落去，好似六四之後咁， 咁係唔係能夠化解危機呢？如果你今日啊羅夫仲喺新晚嗰度可以暢所欲言呢，我諗佢有啲睇法係咪？ 係啊，我諗即係呢個事情比較複雜啦，就我舉兩個例子啦，我親身經歷嘅，我應該係2014前後或者後啲嘅，我有一次咧約咗朋友去上水傾嘢，哇，去到真係見法國兵荒馬亂啊，所以真係明白到點解人要光復上水、光復屯門。我覺得如果係即係政府官員啊，真係能夠微服出巡咧，落下咧就真係會體貼到嗰啲民情啊！即係依啲係一方面，點解啲年青人啊，或者地區啲老百姓咧，點解會咁反感啊？依、這個我自己都體驗到啊！所以我唔贊成啊，對嗰啲咩水貨客又打又追又殺啊！ 呢個唔應該嘅， 但係依個咧，依個政府係有問題嘅依方面啊。咁但係咧，我再舉一個例子，就係前兩日咧，因為有個都算係我識得嘅人啦，就係嗰個國內有個好出名嘅 iBanker 叫胡祖龍，春華資本啊，這個人咧係其實馬雲嘅 kingmaker 嚟嘅，咁佢咧就講一句。佢其實咧，佢最近發表嘅話咧，就係話螞蟻就快上市啦，差唔多講掂數啦。但係佢咧仲加咗句話，我覺得係可圈可點嘅啫。即係我要睇翻啦，但係佢嘅意思就係我對和平嘅示威者咧，我都有啲同情。即係如果和平示威，我哋就即係我都會有同情。即係我頭先講嘛，即係你香港嗰個問題，但係你又你到後期呢兩年咧，又放火又燒人，咁點可能同情你咧？係嘛？走入歧路啦。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即是大家能够多啲沟通呢，就会好啲囉。特别如果即是嗰个上一应该是19年啦。即是政府都让咗步之后呢，如果啲反对派能够明智啲可以剔住啲咁就唔会搞 成。因为特区政府唔识政治。如果林郑月娥见到100万人200万人即刻褪态。但如果嗰个民情好似黄河之水爆咗出嚟收唔返，你一定要有一个特使。喺1989年嗰陣时候，赵紫阳佢曾经派出严宝航个仔 严明福。 严明福出去叫呢个学生，无论如何你哋撤退先。但学生嗰时候当然亦都唔听，结果后来呢酿成流血。但严明福呢嗰时确实系一个呢赵紫阳嗰边派出，甚至亦都可能代表埋邓小平红二代。呢个呢就系特区政府呢靠呢啲咁嘅 AO 政务官呢样样揸住嗰啲咁嘅规条嚟做，嗰种思想僵化。喂，你老豆嗰时出嚟统战身段啊系好柔啊。好灵活嘅，就算系70年代初嗰种政治对立嘅时候咧，佢都同嗰个叫徐福官啊，都惺惺相惜嘅，系嘛？就算阿钱穆喺呢度开新亚书院，如果容许佢一定揾钱穆倾偈，因为咧你父亲咧系一个好都系一个旧文化人，佢系一个40年代受教育出身嘅人，系嘛？都系咧，虽然咧系入咗共产党，但系咧都系思想上咧都有啲儒家嘅影响呢啲先至系叫从政啊嘛，啱唔啱啊？啱啊！何况佢上边仲有一个好犀利嘅新闻政客，叫做费尔文咧。而家呢啲人都唔喺度啊！呢啲人啊，费尔文啊、罗夫啊，甚至嗰阵时李明泽啊，呢啲系好重要嘅中间派嘅人物嚟噶。喺必要嘅时候系润滑剂嚟嘅，而家冇咗呢啲，全部硬崩崩。出嚟指住嚟闹，然后告密，然后咧无限上纲啊！咁样落去咧，香港呢架车呢部车一路加速咧，必定车毁人亡。 我举个故事啊，好简单嘅，就应该系大概唔知系62年咧，当时咪中印边境冲突嘅， 系啊。 咁我爸爸嘅领导咧就系嗰阵时叫文汇报嘅金尧如，其实佢后生我爸爸，但系佢系我爸爸领导嚟嘅。咁佢咧就写嘢都唔错，但系应该我爸爸好啲，但系佢交际手腕好高。咁后嚟咧就应该佢仔同我讲嘅，就后来我查翻啲记录啦，就系1962年打即系印度嗰阵时候咧，香港所有中文报纸冇人闹中共嘅，一系咧就赞同，一系就唔出声，呢个就系佢哋做嘅工作啦，即系金尧如做嘅工作 吓。因为包括星岛华侨 系啊，全部你可以查翻，都一系就唔出声，一系就赞成 啊，呢啲就係工作。 係啊，係啊，因為呢啲係涉及戰爭啊。 唔係涉及國家嘅主權嘛？大家都認為即係嗰段係屬於中國噶嘛？或者你有少少唔同意，我就唔出聲啦。啊，呢啲就係啲政治啦，點樣玩政治啦？ 呢個今日搞到咁樣樣，個人心根本冇辦法收復，係嘛？啊！初初你話人心未回歸，咁而家經歷呢個兩年咧，更加冇可能回歸。咁你話點算啊？即係冇咗你爸爸、你父親嗰種人啊！嗱，你同唔同意係一件事，係嘛？但係咧喺政治上，喺香港呢一個社會結構咁複雜嘅城市，如果好似一個建築物，係嘛？好似羅夫呢啲人咧，係喺個榫口位裏邊一個關鍵嘅建築結構嚟，而家冇咗。咁你話香港點算？ 我再舉一個我自身嘅例子啦。其實即係我成日都認為啊，即係我係因為屋企嘅關係啦，我對共產黨都好多好多感覺啊。啊，咁就我應該比一般香港人都了解啦。咁我其實依二十年都喺中國做嘢，我亦都睇到佢好多問題啊。你哋知道個問題我都知道，或者知道多不過你，但係亦都睇到佢好多進步啊，亦都好多提高。咁所以睇嘢就應該要綜合嚟睇。 有时你去北京、上海一个城市，或者同二线城市睇嘅又唔同，系嘛？ 城市啦、农村啦、等等咧，就各方面啦，系嘛？即系你要综合咯，咁系有好多问题。 呢啲十年八载系嘛？会唔会某方面喺香港呢度嗰啲工作，包括特区政府做得唔够咧？佢哋自己对中国大陆嘅山川文物啊，好似都冇乜感情。啊，唔同你老豆啊嘛，嗰陣時成日啊翻去大陸啊，翻嚟寫啲遊記啊嘛，係嘛？我哋睇得到咧，都佢對啊中國嘅文化、地理啊，係嘛？桂林、陽朔啊，杭州西湖啊，啊北京天壇啊呢啲咧嚇，寫嘅遊記啊，見啲咩人啊，都熱情洋溢噶嘛。 嗯嗯， 冇啦，而家呢個情感嘅嗰個磁帶咧，好似咧 斷咗啦。 断咗啊！呢个都几大镬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吓，多谢阿罗海女啊！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